安全感是在合适的年纪，恰当的时机做该做的事情，顺其自然，不唐突冒进，不瞻前顾后，也不用左顾右盼，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，路自然就会开阔起来的。 只因